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。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，在政治上的确存在着很强的民族压迫，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。他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，歧视汉人。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，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。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，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。可以说，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。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，因为满人比较聪明。满人不做基层官员，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。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。上一讲中提到，任何一场农民起义，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，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儿的。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，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的条件，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的响应呢？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，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。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。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感，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，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。对于这一点，士大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。对他们来说，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，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，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，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。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，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，他在讨粤肥剿。这本书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。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，他们真没摧毁儒教。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，他们把庙全拆了，把菩萨泥胎全砸了。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。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。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。实际上，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，他们也开科举取士，希望有士大夫投奔。但这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，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，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。有些挺有才华的人，比如钱江、王涛、荣闳他们，都是先到太平天国。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，就又退出去了。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，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。到了后期，尤其是1856年的天津事变，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，大量的流民、土匪、绿林好汉。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。太平天国前期，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及两广那帮人，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，纪律还好。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之后，就惨了。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，烧杀抢掠，什么都干。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。主要在1856年以后，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、常熟、杭州等地，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，实际上毁了太平军。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，所以不管什么人，只要打了太平军的旗号，只要愿意服从太平军，太平军就给他封号。这样一来，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。更像土匪了，这当然就更进一步的排斥了士大夫。所以此时 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，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。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，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。前面讲了宗教因素，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，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，很难兴起。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因素，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。太平军不排斥西方的事物，他们到了江南以后，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。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，包括湘军也是如此。湘军崛起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。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，便开始大量采购。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，有大量的洋枪炮。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、上海，新组织一支军队，即淮军。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，面对李秀成的部队，他觉得非常吃亏，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，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。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。那段时期，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，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，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，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香来倒卖军火。那个时候，西方枪械正属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，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。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，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，后来就是火绳枪、碎发枪、后膛枪、有膛线的枪等等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，只能卖废铁。然而他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，而且销路很好。其实从那以后，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如此。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，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。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，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，左宗棠有常捷军，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。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，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《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》就是英国人令立写的，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。此外，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奇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，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。那个时候，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，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，有一些是经商，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，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。有些人经商不在行，但可以当雇佣军，所以就有了雇佣军。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，他最早是美国牛仔，也跑到中国来冒险。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，一种买卖，到今天还挺兴盛，收益颇丰。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，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，他们没什么正义、民族、国家的概念，就把这当成生意，给多少钱干多少活。对他们来说，哪有生意去哪儿？中国有生意就到中国来了。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，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，看到好的就拿着用，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。而同样是洋枪，到了淮军手里头，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了。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，并在洋人的帮助下，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、形式进行改编，使洋枪的作用发挥得更好。比如，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，钱塘江用方阵的威力是很大的。如果不用方阵，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， 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。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士兵，洋人是教练。太平军也用了炮，但是用的不好。而淮军洋炮用的比较好的关键在于，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。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，他懂得用正弦、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。通过这边的角度，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的城里有多少公尺，该用什么角度射出什么样的炮弹。如果射程不够，就往前推进；如果射程远了，就往后挪。他每次都测量，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。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。这些正弦、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。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不会。中国人用最初的炮就是瞎蒙，目测估算一下，打远了再调一下，几炮打出去，对方反击过来，这边就完蛋了。淮军看到戈登测算得很准，便也学了一点儿，至少大体上会用了。这样他们用炮用的就比太平军好。太平军兴起后，洋人曾去考察。考察完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，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。时间久了，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，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，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，更没有章法。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一些。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，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。于是，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，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。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，太平军已经差一个档次了。如果武器再跟不上，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。于是，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。